你找我寫的政綱啊，你 100% 要添啊，我寫到俾你。 是不是好撚天真，我哋嗰陣時一早已經講到政綱係唔撚重要㗎啦，真係。中央佢話喂張德江講咪有全面管治權㗎嘛。有全面管治權嗰個唔寫政綱落嚟。咁你講你嗰啲咩嗰啲下面嗰啲寫咩政綱係冇撚意思㗎嘛，嗰啲係。嗰啲全部一場戲嚟㗎嘛。係咪咁所以你就話啦唉點解你話冇精英去加入呢一個叫治港班子呢咁董建華今日喺度噏喺度鳩噏嗰啲乜撚嘢即係哎呀香港冇咩叫做係嗰啲治港嗰啲即係嗰啲訓練政治人才啲學校啊係咪即係又話唉即係唔夠 政治人才靠學校拎出嚟咁嘅屌 即係黨校即係跟住又話唔夠錢多、啊、 你夠係讀公共行政喎你喺城大屌咁你好叻咩 係咁跟住又話即係人工唔夠喎屌你老味用新加坡嚟比喎即係起碼多你150,000啊喂屌你老尾。 喂全世界確實是新加坡是最高人工的高官、啊、,ok? 但香港呢我哋求其一個呢已經係對低咗即係英美嗰啲即係總統呀、啊、首相呀、啊、大哥。 即係我覺得咁樣。 唔係錢嘅問題。 唔係錢嘅問題。 喂你搵得嗰啲人嗰幾十萬人工幾多少應該係30-40萬人工十十歲啦。喂老實講中間有1/3嘅人工呀係捱屌嘅啫。 係呀。 是在个在公众面前被人羞辱的搵、 啊、 得咁多钱的人点会怕你的、啊、以前啊咪梗係怕你啦应该咁讲啊係咪喂以前我搵30-40萬佢佢屌人啊 嗯 而家我搵30-40萬好啦即使你话多啲都好啊即係比以前多10-20萬我而家被人屌啊大哥。 其实是三方面的压力的。嗱，第一方面嘅壓力就係中央啦，係咪？即係你都成日都俾佢訓話，俾佢屌啦，係咪？第二方面嘅壓力就係一嚟就係傳媒啊，同埋市民，係嘛？你見到喂，即係你其實有邊個位置做得好嘅咧？即係你就算係高永文啊，即係你都好難去即係 啦。作為一個高官，求其 take up 一個 position， 你諗唔諗到咧？我真係要實踐嘅政綱嘅時候， 嗯， 下邊有官僚抵制， 係啊三係啦，唔係官僚抵制，三方面壓力啊，係 阿爺喺上邊夾住你，唔可以走過火位。 嗯 好跟住再嚟呢就係、是、民眾嘅支唔支持。喂官僚抵制已經好大鑊㗎喇。跟住你有好多 stakeholders 㗎呢個社會裏面。你唔好話淨係民眾嘅支持呀唔係講超過 50% 啦大哥。你淨係呢個強積金對沖最要反對嘅咩有呀咪商家佬囉。商家佬一定係少數㗎老細一定係少㗎嘛。咁、 嗯、 咪但民眾嘅支持喎咁你點做呀咁你點做呀幫我聽。 咪同埋我哋都讲好多次啦喺林郑选嘅时候我都讲到佢一定係即係呢个宿命嚟因为佢西味真係好浓係咪即係喂大佬佢嗰西环嗰陣味真係洗唔甩㗎嘛咁佢尝试过去洗甩佢係咪即係民主 佢係 try 过㗎 係 佢有 try her best 㗎 係 所以我最近呢都收到个 message、 嗯、 就话呢类似係胡志伟所讲出嚟嘅嘢即係民主党即係 移中流程 大和解、 嗯、 即是杨岳桥啊那些讲的甚至乎是郭荣亨话呢有一次他见完他之后嘛觉得 OK 嘛、啊、觉得他有诚意解决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全部呢都是听了这个 message 出来的。我后面我事后总结了我过零两个礼拜之前先见那个朋友同那个朋友吃饭即是他很近阿爷那些友来的。他就说哎你们大概意思就是你俾个机会林郑月娥啦，佢一定系同施伟唔同噶，你唔好咁快扣佢一顶帽子先啦。咁我话我都同意，我系佢去到选举完咗嗰个阶段，有乜嘢可以建立自己嘅民望同威信啊？唯有就做啲好事嘅啫，系咪？因为你已经系低位啦嘛，你话高位跌落嚟就好快嘅，因为民众两嘢就唔支持你。但系你喺低位弹上去，相对容易嘅人嚟噶嘛，咁所以你咪做啲好少少嘅嘢。但是你看今次的整个高官甚至乎行政会议的结果是完全你看到他呢都是完全在十字路口里面。这个十字路口的意思就在于什么呢行前不得行后不行转右不得转左不得。 同埋我觉得呢你是最吓怕那些所谓商界精英呢其实一个很恶劣的先例就是这个许仕仁先例嘛。是吗、 嗯、 即是我就算收钱是吧喂原来其实是会清算我的。

话唔入话唔入，结果弹出又弹入，意料之内噶啦。不过下届行会成员嘅名单又何尝唔系同佢个所谓新班子一样？ 冇乜惊喜，亦都等于冇乜惊吓啦吓。 恭喜啊！ 啊，唔知全句系咪我真系恭喜你啊？除了火影健将会接替做了14年的堂哥，永续工联会的一席非官守成员新丁，还包括民建联的北极企鹅，而刘皇叔的仔就会顶替同属乡议局的张学明。闷了呢，但这个又怕你不识，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来的。那不少得的当然分饼仔啦，竞选办主任陈志思做行会召集人，加上都有份帮林郑岳保财金的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仲有全国会升做律政司司长，结果做唔成嘅民主思路汤家华，内界都有个安慰奖啊！ 我唔清楚点解林郑会系委任汤家华入去行政会议，但系如果林郑月娥系希望同民主派沟通嘅话咧，汤家华系唔能够代表到民主派 嘅。呢个行政会议嘅组成里边咧，亦都系一个好明显嘅系沿袭住过往嘅政治分赃嘅一个路线啦。是完全體現不到究竟林鄭月娥在選舉期間所說她希望帶給香港市民一些新的面孔。 什麼不新啊，這都繼續留任的，個個都有新的帶給大家，新的歲數。 那啊，有很多即都是舊面孔啦，那你唯一就比較即係搶眼少少嘅就係鳩毛頭啦，係嘛？即係我哋親愛的鳩毛頭啦。咁佢又真係好厚面皮喎。佢話自己代表泛民喎，大佬。 唔係，佢咁講，佢今次就講得幾 humble 嘅，係 嘛？ 佢原話大概意思就 擴闊咗光譜。 佢話我可以反映泛民主派意見，不過咧就即係唔可以淨係靠我一個人咁上下意思嘅。佢講得 humble 少少嘅，不過好明顯就行政會議。以前真系叫行政局啦，我哋僆仔嘅时候读书嘅时候 ，executive council 英文就冇改，但系以前系嗰啲精英嚟噶嘛。 系啊， 以前系委任咩人啊？汇丰大班、怡和大班。 哦，你讲十九年前啦， 马会主席系咪？嗰啲真系高不可攀嘅，即系呢啲真系叫 blue 笔啦，大佬。 系啊， 系咪有钱人嚟噶嘛？社会嘅精英嚟噶嘛？同埋呢班人。唔系作为一个政治摊派同分赃嘅工具，所以今次阿伟又答得中咯。喂，你而家好明显，例如你揾黄国健代替郑耀堂，咁你真系要工联会揾个左仔代表啦。刘伟强代刘皇发，即系两仔爷系嘛？即系封建制度王朝咁父传子 呢、這个官二代， 揾呢一个嘅乡议局，咁但系你又冇发叔嘅手腕咁好喎、啊， 系噶， 系咪？你又冇咁叻，你知道富二代、官二代嗰啲大佬，即系都系 hea 下 pay boy 嚟嘅啫嘛。好啦，跟住你揾，喂，自由党你揾个最冇民望、最难顶嘅张宇仁， 系啊，咁佢做开啊嘛。 咁跟住你整个汤家华，咁你又以为系即系代表咗民主派啊？系做唔到噶嘛呢样嘢。不过嗱，我估阿爷用咩角度去谂咧？喺而家嗰个行政会议又好，高官问责制里边又好。你可以反映到个现象嘅，一罗志刚同埋呢一个汤家华，嗱、你做反对派还做反对派，呢两个就系我底线，呢啲人就系我底线啊，温和民主派嘅底线啊，喂，其实佢哋已经系距离我哋好远噶啦，唔好话距离我啊，我啊更远添啊，就算你距离啊泛民里边嘅梁家杰、余若薇，甚至何俊仁。嗰、那个 level 嘅人都好远啊！李柱明嗰啲人 level 好远啊！嗱，佢哋都够温和噶啦，都系理性噶啦，都唔系话要 top out 嘅 government 要推翻个政权嗰种噶啦。罗志刚、汤家华都距离佢哋好远。咁呢度阿爷就 set 咗条底线俾你啦。嗱，我以后会揾嘅人就系呢啲友。你死未？嗱，当然佢唔系谂住解决问题噶。而是 set 底线俾我哋作为一个示范效果，你要即系走入官场嘛，你要搞政治嘛，你谋一官半职啊嘛，嗱呢啲人就 OK 啦，学佢啦你。 不过你讲到泛民呢度咧，我哋时间都即系差唔多啦，咁我哋转头再嚟即系讲讲啦，我哋第二节。 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